枣泥。 啥泥？ 蓝舍硅藻泥， 装修去甲醛，蓝舍硅藻泥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 哎， 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，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。今天白天我市低压底部控制，高空处于槽前西南气流控制区，中层静稳偏西南风，扩散条件不利，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.5，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0至170微克。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，东南部地区为5级重度污染，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。 听众朋友，在坚持标本兼治、推进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方面，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中提出，提高道路保洁水平，按照城乡统筹深度保洁的原则，对城市道路、背街小巷、高速公路、郊区公路按等级分主路、辅路和人行步道，逐一明确机械清扫保洁、人工辅助清扫责任主体和清扫标准、作业频次。计划中还特别强调，各区可根据实际制定实施严于市级标准的道路清洁保洁与作业标准。除了做好背街小巷的道路清扫保洁外，东城区环卫中心为了有效降低尘土残存量，还对东城区主路日常清扫保洁加大频次，开展冲刷作业。与清空计划不同的是，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还特别强调，健全统分结合、行业监管、属地负责、分级管理的扬尘管控责任体系，以工地扬尘、道路扬尘、裸露地面扬尘为重点。